锵锵三人行，徐老师啊，我跟你介绍，这是我们第一个最早进入灾区的记者何润峰，在这儿待了一个礼拜是吧？这是刚刚回香港，所以我们临时抓空把他请来啊，跟咱们。 一看样子就像。 你的脸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地方太晒了，而且主要关键不是晒，就跟海边的气候一样，因为它一会儿太阳特别大，一会儿气温特别高，一会儿又下大雨。这反复无常，然后整个又不能够用防晒霜，因为没水 啊。 一天比如说武警官兵他一天的定额只能两瓶水三瓶水，像我们这个就可能他们对我们好，可能给个三瓶水一天，那不错了。 哎呦， 没法洗脸，没法洗，所以根本什么防晒用品都用不上， 这都脱了皮儿了。那你现在这个知道那里灾民的这个生活呢？ 他们基本上如果在重灾区小镇上全部都搬走了，就搬到别的安全的地方。有一部分人呢已经是应该是大部分早就走了，就是徒步他受不了了那地方，还有一些人 是自己走出去的， 对，走出去爬出去，不管他们觉得你留这儿也是死，出去也是死，特别担心。 但是还有一些人回去徒步走进去找亲人，那 人在都江堰啊好多地方，在成都打工的汶川人，他们就走进去，这一路攀了好多。 你知道那天我跟那个令狐连线在北山县城，不是封闭了吗？为了防疫嘛。 对， 他们回去啊，就是咱们没经历，咱们很难想象。你比如一个老大娘说，我怎么生活，我就身上这身衣服什么都没有，我就跑出来了。他们回去干什么？冒着生命危险，因为现在那个疫情啊。后来那个令狐说，哎呀，我们看了觉得这个很难过，就是他们又回去在家里那废墟底下扒了扒了扒了点什么呢，就扒了这么一点腊肉，说你这冒这么大危险，万一是传染病了你怎么办。但是你看，这就是现在他们的那种心情。 对，没法，这没法， 所有的生活资料都没有了 啊， 没有什么都没有了。他们现在只能在大街上找一些吃的，剩下的刨那个废墟啊，找一些衣服披上，因为晚上特别冷，他们就只能这样。然后好在就是有一些超市啊，不是被震烂了吗？ 对， 那结果呢就开放，大家都允许灾民进去，不算抢，就大家明白基本的生活保障来源之一， 公共财产， 公共财产了，等于临时征用了一样。 你是不是看到就还有很多没有帐篷住的？ 对，尤其是外地，像徐老师刚才说的那些，他们进去的时候就很多住，尤其刚开始那三天，我见到了很多都是在路上，就这么几个人靠在一块。 他们真能找到亲人吗？他能真能靠自己？ 真的找不到。 那只是进一个心， 真的进一个心， 知道很多人都家人在里面。 你能进到映秀，像我那个地方很不容易，但是你能再往里走，很多人像汶川县城啊，进不去了，卧龙尤其进不去了，那地方连武警官兵好多都已经在那儿被困在那儿了。不停的就每天就有人出来说报信说要求救。 不是说卧龙没事吗？损失不大。 卧龙很大一个地方，比如像耿达很多地方你都进不去。也许像他有的地方像汶川县城一样，他是那个真的是没什么大伤亡，不是很大，但问题是没有消息，不知道。像那个卧龙这个地区，我武警官兵说他有5000个人在那儿困在那儿。 还有5000个人， 有5000个人，他们本来有就要组织一支分队，就是要进去抢救，那带30个医护人员去救那些伤员，但是进不去，下大一场大雨进不去了，结果只派了30个人进去救那些最严重的，然后呢通过卫星电话可能跟外界联系，就是在最危险的情况下派一架直升飞机过去把他们接到哪一个安全的地带。 那为什么说大熊猫都安全呢？ 这个可能地理位置有关系吧，因为我也在那边听说大熊猫似乎是比较安全的那边，因为那是个而且在第一其实这消息应该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大熊猫那边的基地好像有工作人员其实在地震发生之后就已经报告说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我是这么在当地是这么听说的。 你刚才讲到就是说有人来求救，就是你知道他的大山深处嘛，分散在各个地方，跑出来一个是不是武警他这个或者说救援队员他也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比如在这儿救可能一个老百姓就过来，我们那边有还有人被困，你们去救，是不是会经常会遇到这个 很非常一个感人的一个例子。其实我也很无奈，就是觉得你见到一个妇女孙妇，她背着她生病的丈夫，就是在地震中受伤了，她的丈夫15个小时走了15个小时走出来，走出来以后她在、 背着她丈夫走15个小时， 找了2个村民一块儿，就是一块儿帮她把她轮流抬出来，结果抬出来以后问武警说能不能派辆车把我丈夫送到成都的医院，那武警说不行，没办法，他们做不到，我可以帮你保护你，给你一些医药用品或者怎么样，但是他们做不到，他们没有车，他自己也出不去，派直升飞机要等排队，按照这个伤势的轻重来排队，他可能只能做到这样子。但孙妇就很不理解啊，开始哭啊，一边哭就一边说什么人民子弟兵啊什么，但是其实真的我在，因为我跟了很久的武警，我知道他们很辛苦，非常 尽力了， 非常已经尽力了，真的在那个情况下你没有办法说 你想几万人去救谁先？ 是， 没法，这个东西，这个问题，真是一般的常理不能来这样来理解，所以很多村民大家只能关心自己那一块儿。 所以他们那天讲挣扎嘛，其实在这种死亡线上啊，你有一个挣扎。比如说那天这个邱振海还谈到一个问题，就你看到有些那个废墟那个楼啊，本来应该清理了，那里头可能会有尸体，也是一个疫病的一个源头啊。但是你看为什么迟迟也没有推倒，就是说他们可能还幻想着吧，就是再找一天，再找一第十九天第十天，再找。 而且新闻的焦点是抢救这些活得最久的这些人，就是一百多少个小时，这个在人心上是很可以理解的，变成全民族的一个凝聚力。但是你可以设想，这么多观众在期待电视，电视会期待这些抢险队，所以抢险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一个人了，几个抢险队同时上去，对不对？ 映秀那当地就是一个第一道命令，就是说要优先抢救那小学和中学的学生，把他们抢救出来。但是即使是这样，还是有很多人被埋在下面。就是刚才说过提到那个母亲啊，真是在外面等着他，就是等着要求那个援救队员，就是生要见人死要见尸那样，想把他的孩子从里面挖出来，结果没有这个可能性，结果他自己硬是钻进那个废墟， 自己 进去了啊！自己进去以后在楼道能听得见，我们在外面我们进不去，不能进去，他就在楼道里面叫啊，叫他儿子名字，一边哭一边叫，结果大概过了一个小时他出来，然后找了一个男人，也是他一块儿的一个比较年纪这个体型比较壮的一个人爬进去把他儿子背出来了，已经尸体 是遗体， 对对对，已经。 所以我就真是觉得这叫生离死别呀、啊！你就是看着，就是你不知道他以后啊怎么样能够承受，就有的你像是双胞胎，一对姐妹，你想就在前一天母亲节还给妈妈买礼物，第二天俩姐妹全没了，你说你让他妈妈怎么活下去？你说 真的，他而且但现在我自己感觉他们现在似乎是就是怨恨的感觉多余的，这种怨恨不是说对谁，而是对这种生活的感觉已经是很无奈，就是已经不是说我失去了一个儿子我感到我活不下去了，不是那种痛苦，而真的是一种很无奈的很怨恨的说，他就跟我说，我那母亲刚刚说的那母亲，他就出来说，我问他，我说孩子是高级的高三的，年年模拟考第一名，就这样没了，他拿那种口气跟我说话的，但他不是说在怨谁，他知道谁也救不了他儿子，但就是觉得跟好像我在怨恨这个大自然，可能如果真的要是怨恨的话， 怨老天呢、就是、 对，真的是。 但那个北京他们说，如果是国有企业在那里盖房子，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他们要彻查，我看北京的记者招待会，所以这个是一个现在非常敏感的，就是说比方说这个房子那种没倒，这种倒了，那些当那就是小孩死了哈，那个父母当然是怨恨，但是不应该因为有这个怨恨就不去查这个建筑的问题。 那 我上次讲过，就是现在其实这个东西不单是为这个地方啊，你为其他很多很多地方啊，就是其他所有的人对于地震有两种看法，有一种人认为说这种事情一年世界上就发生一两次，除了震中，所以我们大部分人存的是一个侥幸的心理，就比方我们的这个学校，我们的这个地方，这种机会太少了吧。但是人可以以这个作为人生哲学，就是说政府社会不能这样来看，对不对？就所有的房子将来就这其实不是这个，所以我有个建筑的朋友，他说其实应该叫我有，他说我假如我有能力我会去跑进去去看钢筋的情况，不是现在拍出来有很多地方没什么钢筋啊，砖不一样，就是说现在要有一个数科学的一个统计，就是怎么样的情况的房子。 你看日本就是在多次自然灾害当中他逐渐学到经验，他的这个建筑的这个防震标准啊，包括这个应急啊，我都看过日本那种这个地震灾害这个应急本部，那平常就是这啪一下一的就是马上启动一个预案系统的。 而且你知道一提高这个防震度啊，这个房子的成本就会很大的上升嘛。那对其他地方来说，很多建筑商他不愿意，你没有国家强行推行一套东西他做不下去。 就不仅我们知识分子，我觉得就是我在当地还碰到一个老头，他是外地来的，他就是看他的样子就是个农民，就是因为拿着草绳拴着当皮带的，他过来就跟我们大哥见到我们记者就跟我们说，我这次一定要查清楚这次地震为什么这么厉害，为什么这些房子都倒了。当时我们就觉得可能当时我们是当一个笑话来看，但是你听过这笑话就觉得真是，你想一个就一个农民，他就想这其实为什么一个老百姓其实大家都关心的问题，这个很浅显的问题，人家关心的地震来了为什么这房子都倒了，为什么之前没有预警， 很多人都在问这样的问题。 你现在救人呢、啊、这个防病这些东西大家不会有任何意义的。 对对对。 但是这个东西是有很多人会，因为他会觉得是追查责任嘛。嗯。其实要搞清楚，这不是追查责任，这是为了其他地方。 以后，对对对，为了以后，为了其他地方。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我问你，我这个前线我们回来的这个人哈，我发现肖佳你跟子墨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我说你们有什么感受，都是说哎呀学生啊学生啊， 对， 这就是特别深， 很多孩子真是因为没法上学了。你像有些孩子比如说他给我感触，他说他在地震的时候，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给六一儿童接滑板报，那时候地震了跑出来了，结果同学都死了，他在一楼滑板报。还有一个孩子，他是十多岁，刚大学，他念师专的，刚毕业，刚拿到就业协议书空白的，谁哪个单位要他，他就可以填。而且呢，5月31号要参加公务员考试，地震没了。他我采访他的时候，他没有说什么，他就拿他掏他的包啊，把所有证件给我看，学生证什么证什么证，然后他问我怎么办？我现在没学上，我没工作，我该去哪儿求谁去？是不是政府应该帮助我们这些人解决这就业问题？然后他妈妈就说，苦了我们没关系，不能苦了孩子，不能让这些娃娃说念了大学毕业了突然间等于什么都没了。 是是是， 这学生 好像现在有个说法，就是说他们当地的这些学生要是高考考上的话，好像会有一笔专门的钱来负责他们的学费。因为现在有很多捐款啊，他们就专门指定，比方邵逸夫啊，他就专门指定我的一个意义就是重建校舍。 嗯，可是这些孩子，问题是现在六月考试高考了，他们现在没有，连找都找不到他们现在。他们有的人，或者说有的人自己想考没法考，有的人都不知道这消息。可能你刚才告诉我这消息，他们不知道。还有就是能上学，能重读吗？或者说高考的时候能减这个降低标准吗？或者说有人提供他们一些特殊的一个场所，就是真的老师给他们，现在是心理辅导都还没做，就是学习辅导那块学业上可能。这么来不及。 所以你看，我那天还看这个香港的那个明星在一起唱一首歌，其实我看了就很感动，因为我尤其看到其中一个歌词啊，我觉得就是好像说我们这些人的心情，就是他们唱的这个特别高亢的，就是说我要让你重获原来的生活，我要让你恢复原来的生活，我要让你找回原来的生活，是就咱们这种心情哈。可是 太难了， 我觉得在他这句歌词倒让我想起啊，生活尽毁，就是说幸就咱就算幸存者，真是什么都没有了。你想过去生活的一切，其实你具体的设身处地的想，他的锅碗瓢盆，他的这个邻里关系，他的整个的这一些，他的上学，他的工作，他的职位，他的种种社会链条上，他原来是一个什么，什么一无所有了。 真的是，你就问随便问一个街上一个人，我在映秀镇上问他。他们很平淡地告诉你，我说那你是不是很多朋友都不见了？他看着我就觉得很陌生，他就说我们那儿都没了，都死了，我邻居都死了，找不到他们了，那怎么办？我说在哪儿？他们你住哪儿？他们都在这废墟里边呢，就指着他就住在那废墟边上，他不愿意走。有一个人啊，他就想一是有就是可能想守着财产，可能想守着家园，可能就是想守着一个概念，就是一个家，很空泛的概念，我不愿意走。 你那个有没有？你像我还看到，就说这些灾民呢、啊，他现在比如住帐篷也好，露宿也好哈，他们每天比如说除了吃喝之外，他们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他们有什么事干？ 我觉得他们自己有很多人很让我感动，就是自己自发的，就是救人。你像我们在这里边感觉到，在这个大灾难前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的完全不一样。像我这种记者走在路上，我已经觉得很惭愧，去抢人家灾民的东西吃，每天都要需要是粮食、饮用水，他们会主动给你。他们真的会 给 他们会主动，对，他们会主动照顾你，问你，当然他们也可能有时候也会说告诉你一些信息，希望你能去报道怎样，但他们有时候你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或者怎么样，他们都会，当然我们主要不是靠他们，我们想尽量去 少用他们， 对对对，真的想少用他们，因为他们自己也是从志愿者啊或者是医疗队员那里拿来的一些基本的生活保障用品，所以我们没法去跟他们，但是其实在那个情况下，大家都是无论是记者之间，记者与官兵之间，记者和灾民之间， 关系都非常的好。 那新闻报道跟这些伤员救出来之间会不会有矛盾的？会不会抢资源呢？ 有这样的问题，确实就是我觉得确实有。我记得有一个政府官员在跟我说，他说做记者确实说你们很有人道的感觉，就是说在不能够太不讲理，因为确实有的，比如说我们那个所有的伤员、重伤员救出来以后，放在这个空地上等着直升机过来救，一架直升机救五个伤员，因为抬担架嘛，抬上去。而且一天只有那么十几趟、二十几趟飞机，那么多的伤员，结果为了就有的记者为了想出来发稿，就不说其他哪到究竟哪个媒体的了，就那些权威性的一些机构的一些媒体，他们就有时候会这个可能是出于自己也很无奈，可能领导逼着发稿，但他们就抢这伤员的位置，可能一架飞机结果只剩下四个伤员能走，一个伤员不能走，耽搁一会儿，后果是很严重的，真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发。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就其中有一次发生以后，有一个村民就冲过来了，就冲到那个指挥部的那个土堆上开始骂，说你们不能这样对我们。然后有一个救援队员也过来了，他说山东过来的，我从山东过来了，千里迢迢就来救伤员，结果我救的伤员没法及时得到医治，你说你让我怎么办？结果就那以后，就领导确实在那块就是在当时就发火了，以后直升机出映秀去成都的不能够上记者。 当然这次这个记者啊也是这个相当的这个辛苦啊，也是在危险状态下工作，但是呢要注意节制。比如说那天这个香港一个心理学家来嘛，也是说到一个问题，就为什么节制，你为了观众的目的是要讲一些故事让他们回忆，但是从这个创伤后心理的这种安慰来说哈，不太提倡在现阶段这段时间过多的诱发受创者呀回忆自己的当时的经历，你们家有什么人死了，当时你能不能说说你是怎么爬出来的，这些实际上也是一个两难吧。我觉得记者就在这两难之间找一个节制的平衡。 真的，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有风这个一直报道就穿着这个迷彩服，这回对这个解放军武警官兵有感情， 印象非常好。对对对，真是不仅是帮我们呢，在那儿就解决一些衣食住行的问题，感觉他们在我整个观察，真的他们是大部分那些士兵都是20岁左右的士兵，很年轻， 其实就是乡下小伙子。 出来当时2:28地震，他们说他们3点就已经开始出发了，根本就来不及任何的。他说有的部队甚至是5分钟之内紧急集合。马上就出来了，没有任何说，哪怕让你写一封说什么预备着可能要发出一些遗书或者什么东西，都没有任何机会那出来。而且每天你就很多小士兵20岁，我问他说你之前接触过尸体吗？没有。说你背尸体，每天背尸体，而且每天要去，而且指不定哪一天第二天就要上山上卧龙那个最危险的地方。我就生活在这么一个队里面，他们大概是100号人，就在这生活在他们每天就是每天不知道第二天要干什么，在晚上突然间有一天开动员大会，第二天要去卧龙，结果 非常危险， 怎么办？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他们说你们有什么话想对你们父母说报平安的，把你们的电话写下来。我们几个记者，包括北京的2个记者一块儿把他们那个电话号码写下来，回到成都以后，让那2个小女孩去给他们家人报平安。 哦，就生命危险了。 对对对对对对。确实是，当然是基本上都能够保证。其实说没有，因为他们团队合作，他们很有经验，他们能够确保把这个受伤率降到最低。但是毕竟 是有危险。 对对对对， 是吧？不是说200多个什么交通人员被泥石流， 我们看到过一行这个走马字幕，但是后来 这些消息现在都没有得到证实，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因为其实他们进去以后。其实我们谁去了解，就包括灾民多少人受伤都不知道，武警官兵进去了他们怎么联系，有的人卫星电话过来，因为当然有些我们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怎么样，但确实我们在下面也很担心，每天生活在，你说昨天跟我一块住在一块了，第二天说要去那儿了。 而且啊，这个就是说现在这个心理救助啊，救援人员也是需要救助的一个重要群体，就是说就像你说的，没见过尸体，整天看见这个东西，而且容易产生那种负疚心理，好多人就救出来死了，或者说能救出来但是太危险不能救。 对， 你觉得像你也经历了整个这看尽了这些惨象，你觉得对人，就从你这个样本来说，对人的心理会 我觉得压力确实很大。那时候因为其实公司跟我说，说我自己没感觉，他们说你比如说交代事情或者电话连线的时候，之前那一段没有播出那一段，感觉你特别气急败坏一样，气喘吁吁，然后感觉脾气特别暴躁， 嗯， 就感觉真的是那个，我是不自觉的那个感觉。当然有的人比如说我知道我有个同事，他们说回来以后就不说话了，不爱说话，不爱跟领导谈事儿。其实这个现象不只是我们这些人，刚才我在跟北京的一个记者朋友聊的时候，他说他的一个同事去了四川，回来以后整整几天不跟领导讲任何事情，不跟领导汇报工作。 这个你看现在这个香港报纸也讲啊，就回来的这个香港这边的救援队员也有一部分开始出现这个精神抑郁或者一些什么的症状， 而且他们有一个价值观的困惑，就是说不是说生命第一吗？我们去是为了抢救生命嘛，可是但是这个抢救过程当中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有可能要不怕牺牲的军队都要不怕牺牲，所以他们就在想这个道理，最后想明白就是说你是为了救人生命，你这个牺牲才有价值。所以现在回过头来想，这个欧阳海啊，把那个马骑掉，保卫了那个火车上的人的生命值得，而以前金训华为了救两根木头去献出生命，那就不值得了。所以现在这些人其实是为了救别人的生命，自己生命危险。 不过这次我觉得做得很好的一点就是，我在现场发现很多心理医生， 嗯， 他们专门为这些救援人员和灾民，他们做心理 专业的 非常专业的，是第三军医大的一些专业的人过来，我们还采访过他们。 这些灾民的这个心理状态，你觉得？ 灾民的心理状态就是不愿意走啊，那些人可能要做一些，这他们不愿意离开 那个很长时间。